这个点我还没睡，到哪都是 VIP 座位，香槟香水一个味。 Party King 总不会醉， Party Queen 也不知以为、哦